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，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， 李成就是在香港長大，我是主持人尤里亞 Gloria。 今天我們要講一下，很多時候需要佛像、神像，是一些工藝師去挑出來的，所以今天請來廣東派神佛像雕刻工藝師蕭炳強先生，去介紹自己先。蕭先生， 我就是在做神佛像雕刻的，咁我都有做其他嘅雕刻，譬如酒樓嘅龍鳳啊，木偶我都有做嘅。 咁好啊，咁嗱呢位就係蕭生啦。咁我哋就講下啦，其實咧點樣為之成為一個雕刻工藝師嘅？講下你先啦。本身由八歲開始，你跟你爸爸啦，咁咧就蕭宇昌先生咧去學雕刻嘅，或者先講下爸爸，點解爸爸會開始去學做雕像師先咧？ 我爸爸咧就係喺廣東省東莞縣。那邊咧就好細個就唔中意耕田，咁咧佢就選擇咗跟我叔公落嚟香港。咁咧嗰陣時我叔公有間鋪頭喺新田地街嘅，叫做昌盛堂。昌盛堂，咁咧佢跟咗佢落嚟之後咧，就跟住佢一路學。咁啊，其中咧有一段時間佢係水土不服，幾乎我叔公帶佢翻去。咁啊，後來咧就有人話俾佢聽飲咖啡得，咁啊而家唔知得唔得啦。飲咖啡就可以適應咗個水土，咁啊跟住一路做到落去，就佢學滿師嗰陣時咧，啱啱係1941年。 哦， 日本人打香港， 咁、 然之後佢翻去大陸，翻大陸咧就做過遊擊隊，打過日本人，咁就一翻到唔識耕田，咁啊冇嘢做，咁啊去打仗，咁啊後來和平之後咧，佢喺香港以前嗰啲朋友寫信翻去叫佢翻落嚟香港做，咁啊繼續喺香港咯。 即係佢繼續幫你朋友嗰手就留喺香港去做雕像師咁樣。咁但係點解你八歲就開始跟你爸爸去學咧？多數爸爸唔會俾你學㗎，唔使講，因為啲刀咁利。 係啊，嗱嗰陣時咧就咁樣嘅，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就一屋好多夥人啊，咁同埋好嗰個經濟環境唔好啦，個大部分嘅家庭都係窮嘅。咁咧，因為一屋好多夥人咧，細路仔自然有摩擦㗎啦。咁我就同屋嗰個細路仔就成日打交，我阿媽就成日趕咗我落街啊。咁啊趕咗落街冇地方去啊，咁啊去睇我老豆做嘢咯。咁啊坐喺度，咁啊睇住佢做嘢，佢問我做乜嘢啊？咁就有陣時就俾啲錢我過對面買樽維他奶飲下，咁坐喺度睇佢做，咁啊睇下睇下覺得幾得意啊。咁就開始咧，佢唔俾我搞佢啲刀嘅。 係啦。 因為嗰陣時做我哋呢行嘅師傅咧，一定唔俾人搞佢啲刀嘅。咁我就睇下咁得意啊，佢咁快可以挑到個樣出嚟嘅。咁啊，我老豆都中意打麻雀噶嘛。 係。 咁咧佢就經常係打麻雀，後佢打麻雀嗰陣時咧， 咁我就攞把刀嚟雕下啦。 攞把刀就喺地下執嚿四方嘅木啊。 哦。 咁就喺只角嗰度。 試下 睇嗱，呢啲像咧就咁樣噶嘛。咁通常咧呢個鼻開嗰陣時咧會高啲啊。咁啱啱喺個角嗰個位咧就開咗個鼻，咁就挑咗隻眼，挑好曬之後咧就收埋，就唔敢俾佢睇啊。咁啊等佢翻嚟咧，佢後屘睇下佢啊嗰日贏咗麻雀定輸咗麻雀先。 心情好先講。 係啦。咁啊睇到佢贏咗麻雀就俾佢睇。咁睇完之後咧佢就笑啦。咁啊跟住咧就開始俾啲嘢我做啊。最初咧就係揾沙子散下灰啊，執頭執尾啊，咁樣最咁後來開始就係挑字先嘅。 係，好啦，咁其實個工序你可唔可以講下有幾多工序？其實應該一個雕像師或者係雕佛像或者神像嘅師，有好多工具要做，或者係有啲過程要點做咧？你可唔可以講下咧？ 通常咧，我哋係首先係揀個木先啦，嗰個木料係咪適合咧，同埋嗰個木夠唔夠乾身啦，或者佢有冇裂痕咧？如果有裂痕，要去曬啲裂痕啦。咁就揾咗嚿木之後咧，就將佢裁到四四方方咁。佢通常係四方嘅，其實圓形都得嘅。好多時候我哋就做，因為慳木咧就用圓形嘅。咁咧就首先要將嗰嚿木咧做到咧垂直45度角，然之後先開始做。如果唔係嗰個像咧就會歪嘅咁樣嘅嚇。咁啊做齊咗個料嘅，我哋叫齊料啦。齊咗之後咧，然之後咧就係打胚啊，開始打胚。 打胚啊？ 打胚咧就係將一嚿四方嘅木 將佢全部去曬唔要嘅地方去曬，做定咗個形先。定咗個形先就呢啲細節啊，嗰啲 detail 係未有嘅。 但你定型嗰時候，使唔使畫個稿咧？譬如初初唔識嘅時候， 畫唔到嘅，即係畫唔到嘅， 即係靠雕嘅啫喎。 靠喺曬個腦度嘅啫。 即係你個比例都好準先得。 係啊係啊嚇，咁咧就呢啲咁樣嘅咧就容易啲啊。譬如畫幾條線啦，係幾條線啊？個頭喺邊個位啊？手喺邊個位啊？或者張耳喺邊個位啊？畫咗幾條線，咁跟住你再。即係用刀鑿落去嘅時候咧，啲線就冇咗㗎啦，所以係畫唔到嘅。 係啊，所以即係都要靠自己， 靠自己 即係感覺啊，做得好。即係呢樣嘢真係純係真係手藝技術嚟㗎喎。 咁如果搭配咧，啲工具又唔同咧，因為啲工具要厚啲㗎啦。如果太薄，用收光嘅工具去鑿咧，就會崩嘅，啲工具容易爛啦。因為啲木都幾硬下嘅。 咁有啲咩工具？譬如喺你條台面咁多刀咧，係邊只咧？應該一開始。個程序點樣？ 最初咧，如果我嚟打胚嘅咧，就通常我哋係用呢啲。 咩叫打胚啊？ 打胚即係做即係作個 形 嗰啲咧，就係用呢啲咁樣嘅，呢啲比較厚啲嘅刀啊，厚身啲嘅刀。咁如果收光咧，就會用一啲薄啲嘅咯。打完胚之後咧，就收光啦，即係好似收到呢度咁樣。 滑身啲， 同埋挑翻啲手指啊嗰啲，咁樣咧就會用啲薄身啲嘅刀，呢啲係會薄啲嘅。 其實一啲刀咧係買刀定係要自己再搞咧？ 頭先我攞嗰兩把咧就買到嘅。咁如果我嚟好似頭先我用嚟開個鼻嘅呢啲刀咧，就一定係自己整。 自己整。 即係買唔到，而家喺坊間買嗰啲挑刻刀咧，啲嗰啲叫做斬刀係唔利嘅，唔利之後磨唔到，因為個鋼嘅問題。 係。咁但係所以好多時而家啲刀好難買，就算以前做工程啲師傅啲刀咧，而家好少人做噶嘛。係。咁其實。冇咁點啊！即係全部都靠自己做。 而家香港咧就買唔到嘅，譬如好似呢啲刀咧，就香港已經冇得賣啊。但係我哋要用嗰陣時咧，我哋會去福建啦，或者係浙江嗰頭買得到嘅。咁福建同浙江嘅刀有分別嘅，呢啲刀咧係浙江嘅，佢咧就有個木嘅頭嘅。如果福建嘅刀咧，佢就係咁樣嘅，成把係鐵嘅，成把鐵嘅係冇頭嘅。 重啲咯。 因為嗰個做法唔同嘅，而家浙江師傅咧，佢又用個頭，用個木頭就揸個斧頭過嚟剁嘅。咁福建師傅咧，佢又成把鐵嘅刀咧，咪佢用個木頭，用塊木過嚟做個錘咁樣剁嘅，所以有分別。 係。咁你又啱啱提得很好啦，我哋都好想問你，譬如你係廣東派啊嘛，咁仲有福建派同埋寧波派。 寧波派。 咁呢幾個方面咧，佢喺表情啊、神態啊、功架上。本身有咩特點？大家有咩唔同咧？呢幾個派系？ 嗱，一廣東派咧，佢就注重個形態啊，咁個比例同埋個挑工係會粗少少嘅，就唔會係喺嗰個衫啊或者係啲盔甲上面做得好精細、好華麗咁樣嘅。咁咧就係福建派咧就注重好工整嘅，坐到好似正咁樣嘅。咁佢嗰個衣紋咧嗰啲就挑得好精細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係寧波派嘅咧，寧波派嘅咧佢就嗰個造型就比較特別啲嘅。通常寧波派嘅神嘅佛像咧，因為佢寧波派通常做佛像，唔會做神像嘅。咁個佛像個頭會大啲嘅。咁就佢係寧波派嘅特色，同埋咧佢尤其是啲武將咧做出嚟咧，係根據京劇嗰個功架，咁所以佢你一睇落去咧，就同廣東派同埋福建派好大嘅分別。 好啦，咁我想問啦，如果咁樣樣，你即係對宗教唔同宗教，你一定有一定程度認識咧，點去學咧？初初嚟。 最初我跟我爸爸學嘅啫，咁跟我爸爸學咧就問佢一啲嘢點解會咁做啦。 有冇做登記記錄咧？你 靠老記。 靠老記，哎呀， 因為中國人學師都有咁嘅唔識嘅，所以而家我都有啲嘢係寫翻出嚟嘅。咁咧就問我爸爸，問到佢唔識答我嗰陣時咧點咧，咪去自己去揾資料。當時去揾資料就比較困難嘅，咁我哋只係去嗰啲商務書局啊，同埋。一啲大陸嘅書啦，跟住台灣部書過嚟嘅，好難揾得到。咁啊，而家揾資料就比較容易，不過要小心啲，要知道邊啲係真，邊啲係假咯。 咁好似話齋咧，我記得你曾經講過咧，有個師傅你就走去想跟你學啦，寧波派，唔知係咪寧波派唔記得咗，就燙金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個師傅未必會信你，因為你哋係不外傳咁 啊， 都即係廣東派同寧波派同埋福建派，大家都唔會外傳。咁你想去學嗰陣時候，你點能夠真係令到佢？不如講下過程啊，點樣令到佢真係終於肯俾你去學呢樣嘢咧？ 其實就不是他教我，他不肯教，一直都不肯教。 嗯， 我就知道他是用什么物料啦。 嗯， 他們是寧波人鋪金箔咧，佢用生漆嘅，生漆即係啲漆樹刮落嚟嘅樹膠嘅。咁通常咧，佢就會黑色嘅。咁佢嗰個佢要溝啲嘢落去咧，先至令到佢嗰個加大個黏力啦。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咧，就鋪完金之後喺個金面就打翻層漆，所以你喺好多時見到一啲舊嘅佛像咧，譬如好似寶蓮寺啦。舊的殿咧，佢嗰個佛像是比較暗啲嘅，嗰啲金色，同埋你望落去係實啲嘅。咁而家新嗰個殿咧，因為佢喺福建做嘅，咁而家福建人以前都識得喺金面打漆嘅，但係而家已經唔識噶，咁就變咗係同咁樣唔同嘅。咁我學嗰陣時咧，淨係睇到佢哋一見到你嚟走嘅，佢唔做嘢，停曬手。咁咧就，咁我知道佢點樣咧，翻嚟自己試嘅。 嗯，是溝啲唔肯教你， 唔肯教咁啊，溝啲咩落去啊？咁樣嗰陣時，因為我 周圍試咯，即係 中學嘅時候，我都係讀 science， 知道啲嘢點樣溝，點樣出嚟令到佢快乾啊咁樣。咁咧就最後咧就係我好難學得到嘅咧，就係佢用一啲金箔磨成粉，然之後就鋪上塊面度，因為咁樣先至嗰個金箔先冇薄口。如果金箔有薄口嘅時候咧，兩塊金箔啱啱喺呢度咧。好多時我哋見到啲觀音都係咁嘅，喺度有條痕喺度一喊咁。咁個寧波人磨咗金粉之後掃落去就冇嘅。咁後來咧就我好後期先試到出嚟。 咁但係你師傅你俾佢睇成，佢有咩感覺啊？哇！咁犀利啊！終於俾你研究到出嚟。 咁有一個法師咧就話，即係初佢話我哋唔識鋪金嘅，佛像唔識鋪金嘅，咁我就做俾佢睇啦。咁啊做咗俾佢睇，後來佢大部分都俾我做，反為就少啲俾啲寧波人做，因為佢哋收費好高。 哦，就係咁樣樣。 係啊， 咁變咗大家都會，所以大家希望即係互相學習，就希望能夠即係好似接生意咁，能夠可以有多啲機會啦，多啲人去接觸咁樣樣。咁而家你除咗你識呢樣嘢之外，有冇其他人識咧？ 而家喺香港應該就冇。 冇人識嘅。 啊，喺福建嘅莆田就有，但係唔多。 但你有自己拍低做翻記錄啊？即係點去開變成金？即係 我話咗俾我個仔聽點樣做。其實咧，點解佢哋唔教咧？係好簡單嘅啫。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 步驟， 巧妙嘅啫。 都明嘅，即係有時呢啲可能真係要實際 所以佢唔教你。 係咁，所以佢就唔想你知咁多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既然咧，其實頭先講啦，你又要認識好多宗教嘢啦，又要去學新嘅嘢咧，唔係咧就變咗嘅生意員會少啲啦。但一般嚟講咧，佢哋嘅人譬如買佛像或者唔同嘅像，係廣東派多啲定福建派多啲，淨係寧波派多啲一般人。 嗱喺以前咧，因為香港嗰啲大和尚好多都係北邊嘅人嚟嘅，即係寧波人啊，我哋好得意嘅，廣東人叫過咗廣東就叫上海佬嘅，好多時都係嗰啲上海佬嘅，嗰啲和尚，譬如好似國光法師啊嗰啲咁樣，佢哋嘅要求好高嘅，通常佢一定要寧波嘅手工嘅，就唔要福建手工，你福建手工同埋廣東手工送俾佢唔要， 即係佢覺得個唔夠仔細。 係啊，嗰陣時咧有好多善信話送佛像俾佢咧，啲法師會點樣講咧？佢就問你係邊個做嘅。如果不是那個做咧，佢就多謝啦。我哋有人做噶啦， 明白，即係佢都好多要求嘅，係啦。其實呢個雕刻工藝幾時成為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？ 應該就是最近呢兩年嘅啫，我記得。 即係之前都是冇乜叫地位啊。咁即係點樣稱呼你啊？你頭先講過。 香港嘅人咪叫我哋公仔佬咯。 公仔佬係啦，都好少人做呢樣嘢嚟㗎，係啦。同埋咧，你其實都有冇試過？遇到好奇怪嘢，雖然你篤信係道教啊，皈依咗青松觀，即係青松觀裡面皈依講嘅神又講啲咩咧？你既然日都雕咁多嘅唔同嘅像，有冇衝突嘅？同埋甚至你連天主教像你都有雕過噶嘛？ 我雕過 聖母像。係啦，咁你講嚟聽下。 其實就係、是、青松觀咧，就唔係話提倡迷信嘅，通常而家青松觀都係。一個研究道家嘅文化多嘅，咁當然都有啦。青松觀都有扶基嘅，咁你信嘅就 扶基咧。 扶基咧就係、是、有一個師傅企喺度，就揸住一個 T 字形嘅筆，嗰啲基筆，然之後喺個沙盤度咁樣磨出嚟。咁咧就有啲咧，佢喺個沙盤度佢磨出嚟之後咧，你見到個字嘅。咁呢度係一種。咁啊，其有而家青松觀嗰個師兄咧，佢。 開機嗰陣時，你係睇唔到佢係乜嘢嘅。咁佢因為佢係打圈打圈嘅，咁然後一輪咧，佢就會話俾你聽係嗰個機紋係乜嘢，咁有人抄低落嚟嘅，咁樣嘅。咁咧就有啲人問過，就話好準啦。咁我都問過，我曾經問過，都係準嘅。因為我哋唔需要話俾佢聽問乜嘢嘅，咁佢就會答你嘅。 哇！咁犀利啊！ 好神奇嘅。咁但係呢個我哋都青龍觀都唔係好刻意去宣傳呢樣嘢。 即係費事啦，係嘛？啲人好似濫用，變咗好似揾錢或者其他。 而家都係研究文化多。 係。咁我講下啦，呢個佛像皮，你講解釋下你頭先講工序，等大家認識一下先啦。 嗱，呢個咧，呢個咧就係嗰啲水上人嘅神家神嚟嘅。咁佢哋就我哋又叫做女兒啦。咁佢哋咧就係點解會安咁嘅神咧？佢嗰陣時嗰啲，因為水上人嘅文化唔高，佢唔識字。咁呢個咧即係等於我哋咧擺個神主牌， 係啦，冇錯， 乜門乜事嗰啲。咁如果你擺個神主牌喺度咧，佢就唔知道，佢唔識字，唔知係乜嘢，因為個個都係咁嘅樣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安一個咁樣嘅坐喺度嘅。呢個咧就係啲老人家大約係五十歲過外咧，佢就會咁樣坐嘅。咁咧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就係、是、人哋攞翻，即係佢呢個神像咧，原本咧係好靚嘅，鋪曬金啊，油曬彩色啊咁嘅，因為呢個面咧就係俾啲蟲蛀咗啦，咁啊攞翻嚟翻身，咁我哋就換個塊面咧，同埋起曬嗰啲舊嘅漆啦，咁我哋重新做嗰啲花紋咁樣嘅。 咁要一個要整幾耐？譬如好似呢個嘅像。 呢、這個咧，如果嗰陣時我同我爸爸最高嘅記錄咧。 你一日整三十個啊嘛，係啊， 一日三十個，係啊， 即係好快 嘅。咁我哋好似係啊嚇， 咁但係要再上色話，其實你乾得切咩？ 因為嗰陣時咧，我哋咁樣嘅啫。我同我爸爸做嗰陣時咧，就唔淨係做咗個咁樣嘅白胚咧，就係嗰啲南無師傅就嚟攞翻佢自己油嘅。 哦，原來咁樣，所以就變咗就唔係咁耐。如果唔係，應該一般嚟講係冇咁快速度。 咁我哋做三十個咧，就係咁樣啦，就係未曾上色啊，乜都未搞咁樣，就係三十個。 已經磨咗㗎啦，已經磨滑咗，各方面處理咗。 處理過。而家呢個咧就係未曾用砂紙磨滑啦，即係有啲嗰啲鋭角啊，未曾磨平嘅咁樣。 好啊，咁我哋呢不如睇一套片啦。嗱，你哋睇嗰套片裡面解釋。點解得幾分鐘裡面咧，你都能夠挑到嗰啲樣啊、面容啊，點樣做咧咁樣樣？你又講下大家嚇。而家我預備下呢個片俾大家睇下。 好。 一開始程序係點樣樣嘅咧？ 我哋最初開始嗰陣時咧，我哋一挑咧就係開咗個鼻先嘅。咁而家咧就係 工具 係 咪？ 係啦，用呢個斬刀啦。 斬刀。 呢個斬刀。 係。 咁跟住咧，而家見到嗰個咧就係開隻眼啦。開隻眼咧，我哋通常咧就係用一啲圓形嘅刀。咁咧，因為圓形嘅刀咧，我哋磨嗰陣時咧，要一定係要有隻角嘅。然之後我哋兩邊擺動咧，先至平衡翻嗰隻眼嘅高低嘅。如果係一邊斜一邊冇咁斜咧，就係唔平衡。係 啦，而家你都好平衡喎，真係犀利，即係隻眼係做到啱啱冇平衡。 唔需要畫線嘅。 係啦。 如果畫線咧就慢好多啦。咁呢個係最簡單嘅。如果我哋係挑一啲人像嘅，譬如攞張相嚟照挑嘅咧，就冇可能喺三分鐘之內做到嘅，係完全冇可能。 嗰啲要仔細啲啦， 係 咪？ 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大約係咁樣咧，就會係快啲嘅。咁而家開嗰個咧係開個嘴，開個嘴係最重要嘅。咁如果嗰個神像咧係有冇笑容咧係最重要個嘴嘅。咁咧我哋通常咧就會將嗰個嘴角係斜斜地微微向上啦。咁你離遠望到咧就係見到佢笑嘅。 同埋隻眼好似都係笑緊咁樣。 係啊係啊。 你做到咧好似笑。 咁最後咧就係開埋嗰個眼嗰、那個眼珠個位咧就會笑嘅。通常我哋個眼咧就會向下咁彎，咁當而家見到有啲表情嘅公仔都係嘅，佢嘅眼彎落去，你就覺得佢笑，同埋個嘴向上咁啊覺得笑。 但係個鼻咧，頭先你一開始會處理個鼻先㗎嘛？ 一開始處理個鼻先。 個鼻咧個嗰個份量係咪即係正中間啊？各方面嘅嘢。 個鼻咧通常係成個面型嘅三分之一，所以我哋落刀嗰陣時咧，最初嗰陣時咧就喺呢個位置咧，喺個鼻尖嗰度一刀落去咧，就係三分一㗎啦。咁我哋一日睇慣 嘅，係啦，可能而家係啦，但係如果係初初，我哋想，譬如有啲人真係想跟你學，佢點掌握呢樣嘢咧？佢譬如雕個鼻先， 就要初初要睇嘅，睇我哋點樣做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最初咧你可以畫嘅， 譬如喺呢個面嗰度咧，你畫三條線咯。咁然之後咧，第一刀就喺呢度啦。然之後就做咗個三角形嘅鼻啦。 係 啦嚇。咁三角形嘅鼻咧，然之後輕輕喺呢個鼻梁呢度咧，就剷平少少。然之後就用把圓嘅刀咁樣圈出去咯。兩邊咁擺咧。 咁頭先包括你用咗邊幾個工具啊？頭先有幾樣。 通常咧，我頭先就用咗幾把嘅樣啦，用鑿刀啦。 鑿刀。 就呢個圓形嘅刀啦，開眼嘅啦。咁就跟住咧就挑嗰個鼻圈嘅。個鼻圈咧就用一把細啲嘅刀啦，呢把啦，呢個鼻圈啦，咁啊跟住咧就係個口咧都係用鑿刀開，個下唇咧就係用呢把啦。 哦，咁有咩分別啊？下唇？ 個彎度唔同，個弧度唔同。 O K， 係容易啲控制到係。 係啦， 都好多工具喎，其實。 係啊，呢度係好少嘅啫。 好少啊！ 我而家用緊嗰啲日常用緊嘅超過60把。 哦，咁犀利嘅原來，咁都等大家認識得多啲，原來即係唔係咁簡單啦。好似而家睇出嚟，佢三幾分鐘就做到一個神像嘅樣出嚟啦。咁你睇而家都睇到嘅，依家我哋都可能即係到時影相啦，放上網站俾大家。可以認識得多啲，原來點啊，係咁做法啦。咁同埋再講多啲咧，當時咧你同爸爸咧就喺鋪頭喺廟街開鋪噶嘛。係 啊係啊。 初個頭先你講啦，水上揾你咁好多噶嘛，當時。 係係。 咁咧就一挑你成日咧兩個一齊挑咧，就挑到30個咁多。咁水上人愛啲咩神像？頭先你解釋咗就係佢哋唔識睇字啊嘛，所以就唔神主牌，就神像。係咪個個都要唔同嘅咧？ 嗱，佢咁樣嘅，佢係分年齡嘅。如果係嗰啲細路仔或者係壯年嗰啲咧，佢就揾個企喺度，企喺度。咁而家我哋好多時咪見到人哋話冥婚嗰啲嘅， 係 咁咧佢就 咩叫企喺度咧？ 即直企喺度，企喺度咁遞高隻手，一隻手遞高，一隻手垂低嘅咁樣。咁嗰啲叫我哋叫企身啦，男公仔、女公仔啦，嗰啲就係佢有啲咧就係好細個唔喺度啦，咁然之後佢揾啲拜神婆。咁佢真係揾到一個， 所以你咪嗰個叫做就叫仙人公仔啊，即一對男嘅就要踩龍虎， 嗰個係壯年嘅， 壯年 壯年嘅，譬如喺20歲啊，至到40多歲啊，嗰啲就壯年嘅咧，就會企踩左邊踩龍 虎， 右邊踩虎嘅， 係啦。 咁啊，女仔通常係騎住一隻鶴。 點解要揀呢個故事？有咩關係個原因？ 嗱，我就聽我爸爸講啊，就未經證實，唔知係唔係啊。咁咧，我爸爸就話佢師傅話俾佢聽嘅，即係我叔公啊。佢話嗰陣時咧，就係皇帝走難嗰陣時，走難嗰陣時啱啱去到一個河啊，即係河口咁樣要過對面。咁咧，佢就揾一個艇家嘅艇家埋嚟載佢過去。咁個艇家梗係要著數啦，咁你邊個著數我載你過去啊？咁佢趕住走難啫，得啦得啦，你載咗我過去先啦咁樣。咁佢又話俾佢聽係皇帝啦咁樣。咁佢載咗佢過去之後咧，佢顧住走難就唔得閒理佢。咁嗰個水上人又問佢啊萬歲爺，咁你 點樣 封我啊咁佢？得啦，你自己封自己啦，你中意係做乜都得噶啦。咁嗰個水上人就嬲起上嚟啦！你咁抵死，我死咗都要踩住你咁，所以就係左邊踩龍，右邊踩虎，即係皇帝係金口嚟噶嘛。佢講過咧就改唔到咁。如果係以前咧，如果唔係皇帝咁講過咧，你踩住條龍，踩住只老虎咧， 就好大件事噶嘛， 斬頭嘅。 係咯。 咁啊，龍為天子，虎為大將咁樣。咁啱啱咧就係一個大將跟住個皇帝咁去。咁啊，呢個係我爸爸聽翻嚟嘅。 咁但係點解女仔係先學咧？ 先可以騎學歸西。 哦，原來係咁嘅意思。頭先你講啦，呢個係中年啦，壯年啦。頭先你早死嗰啲啊，冥婚嗰啲係點樣樣咧？又 冥婚嗰啲咧，佢通常就係一個企喺度，好似細路仔咁樣咧，就企喺度，左手咧就遞高，右手垂低嘅，男女都係咁樣。咁就男仔有戴帽啦，女仔就冇嘅。咁佢咧就到一段時間咧，有啲就話佢報夢俾佢聽啦。咁就話喺邊度已經係揾到啦，咁佢就揾一啲文米嗰啲人，文米嗰啲人就真係同佢揾到嘅。咁有啲咧，佢就去文米咧，佢帶佢出嚟，佢想點？咁佢就話喺嗰度有個女仔，就準備同佢結婚啦，咁你同我搞段婚姻啦，咁樣嘅。啊！啲叫冥婚， 叫報夢冥婚係啦，冇錯。 佢哋講得好神奇嘅。 係，即係你冇睇，真係冇睇過係嘛？ 我冇接觸過， 冇接觸過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嘢啦，紅衛兵公仔點解會有紅衛兵公仔咧？ 咁當時咧，1967年嗰陣時啊，好多嗰啲喺大陸文化大革命就五花大綁嘅，著曬紅衛兵服裝嘅落咗嚟，咁嗰啲漁民咧就鬧到佢咁啊！啲漁民就好得意嘅，鬧到嗰啲人嘅遺體咧，佢就鬧到乜嘢咧，佢就安翻個叫大皇宮嘅喺度。 咁通常就著盔甲啊，戴啲帽啊咁樣嘅。咁佢鬧到個紅衛兵，咁就走去問啲問米婆啦。咁佢就叫佢裝翻明安翻個紅衛兵。咁我爸爸嗰陣時咪同佢做個紅衛兵咁樣。 咁但係多唔多啊？其實做紅衛兵 都多 㗎，都多㗎， 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成日聽到嘅。啊！嗰啲遺體又衝到落去尖沙咀碼頭嘅，好離譜嘅， 都好多。咁第二樣嘢就係我想知道，其實如果一個船嘅話，有幾多少個像喺度咧？既然佢咁多遇到咁多嘢嘅話， 如果嗰隻船大嘅咧，譬如佢有唔止一家人喺度住咧，佢會有幾百個都有嘅。 咁犀利啊！ 犀利嘅， 佢咁多位擺啊？ 有㗎，佢嗰陣時嗰啲蝦艇咧好大隻嘅，即係去得遠啲嗰啲啦。不過點大都唔夠而家嗰啲大㗎啦。 即係佢哋都咁樣，好似安擺喺度， 係啊， 好似日本嗰啲一層層咁擺喺度。 佢唔係㗎，佢揾一個金字頂嘅四四方方，好似個養白鴿嗰啲屋仔咁樣嘅，將佢擺曬入去，同埋逼到好實嘅，因為隻船會拋㗎嘛。 哦， 如果佢唔逼實會冧。 咁樣嘅，即係呢個方向就我哋唔識啦。但你有冇咩儀式做？譬如每次做呢啲公仔，有冇一啲完成或者完成之前要做啲嘅程序啊、手續啊，或者係即係叫做啊其他嘢就叫開光啦嚇，要拜佛像嗰啲，咁呢個有啲咩手續會做嘅咧？ 如果呢種咁嘅水上人嘅家臣咧，我哋就冇乜嘢噶啦，因為佢未開光係冇嘢嘅。咁咧，如果挑神像或者佛像咧，有啲人客咧就會要求。譬如我哋係齋戒沐浴咁，同佢開光，最低限度係開工嗰日要咁做啦。咁我哋都會照佢咁做嘅。咁就個價錢唔同啦。咁有啲咧，佢就係個像做好曬之後咧，就喺個背脊度開個位嘅，咁我嚟入葬嘅。 入葬即係咩意思啊？ 入葬咧，佢就開光嗰陣時候，通常係以前嗰啲人咧就喺金鋪啊，做一啲嘅金牆銀葬咁，成個咁掛落去。咁有啲係密宗嗰啲咧，佢就會擺啲五色石啊，或者係一啲香料啊，有啲佛教嘅咧就擺啲波羅蜜多心經咁卷埋咁入去嘅。咁密宗嗰啲又有好多嗰啲經文啦，卷到好實咁擺落去嘅。咁有啲咧，佢就係未曾開光之前咧，我哋鋪，即係佢鋪曬金做好曬之後咧，嗰個蓋就好肉酸咁喺背脊開個位。咁佢咧就喺我哋鋪金或者係上色之前咧，就封咗佢先嘅。咁封咗佢先，佢搞掂曬之後，我哋都唔敢亂咁擺嘅。 明白。好，咁同埋咧，頭先咧，我都想問翻啦，有啲人可能識分啦，就係、是、道家嚇、佛像、神像係唔同啊嘛，係咪？佛像、神像有咩要求啊？即係你見道家頭先，你之前講嘅就係會上色啦，啲公仔比較多啦，佛像就唔會咁啊。講識下你兩個之間有咩分別咧？ 如果佛像咧就係、是、通常係嗰啲佛寺咧有和尚尼姑喺度嘅供奉嗰啲，通常係叫佛像。佢哋好少話擺個神像喺度，但係我見過都有嘅。但係好少之又少嘅。咁神像咧就係、是、通常係嗰啲廟啦，同埋而家我哋見到一啲係屬於民間宗教嘅天后啊，嗰啲潭公啊，或者係有啲係。諸大仙啊，嗰啲廟咧，嗰啲民間宗教嗰啲都係神像嚟嘅。咁最大分別咧就係佛像咧，通常係一定係鋪曬金嘅，好少有彩色嘅，因為佛靠金裝。咁當神像咧就會彩色啦，彩色佢會有得好鮮豔嘅彩色啦，咁樣嘅。 咁我哋下一節依家咧就繼續。翻嚟聽下講啦，因為而家知道咧，我好似之前同你行咗好多唔同嘅廟宇啦。咁你講下而家個廟宇有咩特色啊，或者啲公仔啊個像係啲乜嘢？咁翻嚟再解釋多啲啊。 好。 韓遊快遞喺母親節同父親節期間推出三款一加加韓遊煎燒套餐：肉眼、超薄切半白肉、牛柳、小肋骨、後三角質肉同埋福心肉。幾個不同質感味道的部分，每套都是298元起。現在凡購買任何套餐一份，還送你雪龍湯一包，買滿500元還可以免費送貨，即刻上人民超市和韓遊快遞網頁訂購吧，優惠期至6月20日。